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動漫城進攻足球嘅歐洲足球時段。咁喺呢一節入邊咧，就會講德甲啦、意甲啦，仲有西班牙聯賽咧，同埋呢個西班牙國王杯。咁我先講講德國波先啦。咁喺德國波入邊咧，剛剛喺英格蘭一個消息啦，曼城喺官方球網頁度宣布咗咧，哥迪奧拿正式喺萊繼國加盟球會接並簽約三年。李 Sir， 我想問你一樣嘢，一個領隊。已經係俾人講，你預早宣布離開已經遭人非議啦。同埋你咁快去公布下一支球隊會你加盟邊隊球會仲係班霸嚟嘅。咁你知曼城係有機會會對到啲有機會仲係喺歐聯未出局噶嘛？基本上 係啊，冇錯。 會唔會係真係唔係咁恰當啊？ 即係其實中間哥迪奧拿嚟講就問題唔大嘅， 係 因為佢本身自己一早已經講定。講咗出嚟㗎，我呢季完咧，我就唔會繼續留喺度㗎啦。咁呢個就唔同嘅，啊咁，但係相對對曼城嗰邊比連尼咧，就會覺得係一個即係你咁樣係即係對我嚟一個唔公道嘅宣判咯。咁變咗係影響個軍心咯，即係好為落咗落嚟嘅時候咧，即係有咩嘢？即係輸贏都唔關我事喎，大佬。你都講咗我要走嘅時候，我講有好多嘢都影響唔到佢哋。 但係會唔會咁樣講咧？嗱，譬如我應承你同你簽約同曼城，但係有一樣嘢我唔可，你要有一樣協議就係話我要季尾先至講我去邊度，咁樣會唔會恰當好多咧？處理上係。 其實呢方面嚟講咧。就唔係哥迪奧拿講嘅，琴期，但係如果哥迪奧拿， 佢又可以有咁嘅要求㗎嘛？ 佢如果曉得處理嘅就喂， 係啦， 唔好咁快公佈出嚟。 係啦，我同你簽合約，呢個係一個協議，佢可一定會幫你㗎。 我總之我一定會過嚟， 係啦， 唔好咁快公佈。即係問題就話作為一個教練嚟講咧，你應該要明白，你唔可以影響人哋。 係啦，嗱，你自己都係一個教練， 係啊， 你唔可能就話同行嚟講，你會影響其他人，因為人哋你要尊重翻你中意遊雲騎野可三年換一次球隊啫。 唔係你 咁人哋係仲係食緊碗飯㗎嘛。 唔係你最慘一樣嘢，你一啲坊間傳聞就都仲話只係傳啫，未必真嘅。 係啦， 但你如果球會嗰邊 你確認咗咧， 正式公佈出嚟嘅咧，肯定係真㗎啦。你而家講話 嗱，如果你傳嘅話，你講得啱啊，李 Sir。 總 如果你話傳，我會過嚟，咁令到可能比利連尼有個機會落台嘅話，我教埋呢屆都唔教㗎啦，咁樣。 係啊。 咁啊，大家咪可以好嚟好去咯。 仲有另外有好多嘢，譬如好簡單一樣嘢，我係哥迪奧拿，我都會好簡單一樣嘢，唔好講出嚟最好喎。 係啦。 喂，因為有好多嘢你令到尷尬喎，嚇冇嘢㗎，贏咗全世界都千夫所指我，對出你哥迪奧拿啦，嚇嚟到搞到咁樣，你仲有一樣嘢喎，你去到哥迪奧拿佢就 guarantee 你打翻嗰啲咁嘅成績喎，如果唔係走㗎啦，點解要請你都唔夠翻嚟啊你，即 係 成為千夫所指㗎喎。幾昂居咧？呢啲咪即係講句真話，佢個經驗唔好。 按情理上你係冇錯嘅，但係你無厘頭喺個圈度樹立咗敵人咯。 你唔同好似當年曼聯啦，阿費爵爺走好多年話走㗎啦，一路未揾到人接班啫嘛。 係， 係到最後佢揾到莫耶斯嘅時候，點知睇錯咗，佢受唔起嘅。 係， 咁。冇計啦！呢樣嘢係嘛？ 但莫耶斯本身咧，費格遜都好醒目噶嘛。佢會喺個球季完咗宣布退休之後，喺愛華頓剩翻兩三場波，佢先至正式公布莫耶斯會過嚟噶嘛。咁佢影響性將佢影響性減到最低。 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呢樣嘢就係你私底下兩個傾嘅。咁其實就話即係可能一個唔同嘅情況就好簡單一樣嘢，就哥迪奧拿可能個經驗都唔係好，唔係教波，即係作為一個教練嘅嗰個經驗唔夠。第一，佢教過一支球會，拜仁就係佢第二個球會。第一個球會教完之後，成年都冇教嘅。即係佢唔知道有啲咁嘅影響啊嘛。心理同埋個接受都唔同啊嘛。我由雲野康佢揾我，我唔同啊嘛，係嘛？即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因素噶嘛，咁呢個情況，如果為人哋都靠緊攞，仲攞緊好成績，亦都拜仁嗰邊，亦都係因為當其時 個老牌教練啊，邊個？佢都話我唔會再教落去。 係啦，嗰個後邊退咗休嗰個啊嘛。係 啊，佢我唔會教落去㗎啦。咁唔同嘅情況，喂，佢自己都宣布季尾我都唔會教落去，我淨係教埋金圍。咁我作為球會揾人，亦都好合理㗎嘛呢樣嘢。 係 啊，即係大家都個，所以呢樣嘢可能基本上哥迪奧拿冇一個咁嘅經驗。 係啦。 可能冇 嗱，無論點樣都好啦，咁啊唔發生發生咗啦，咁啊其實我覺得係對拜仁都有影響嘅，根本上係因為你過早宣布埋嗰度，你將會去邊一度咧？萬一你歐洲戰場重遇又麻煩，咁啊俾你連累。如果真係幫曼城攞到冠軍，你又尷尬。 仲有另外一套，你令到有好多球員咧，譬如啱啱上一季拒簽嘅，維杜啊嗰幾個，喂大禍啦！誰來接手啊？哥迪奧拿啱我啫喎，第二個哥唔中意。 同埋點解我哋會分析一個形勢？你唔好咁早公布咧。你有一樣嘢講得啱嘅，李 Sir 就係話有啲球員如果係經哥迪奧拿簽過嚟，如果哥迪奧拿去曼城，我影響拜仁慕尼黑而家喺歐聯或其他地方爭勝，其中一個會製造一個坊間嘅內部矛盾，就係話假設喂阿邊個？沙比亞朗素會過嚟曼城喎？點解啊？因為你跟個領隊過嚟啊嘛。可能沙比亞朗素我冇講過啊，但係你咁樣已經影響到成個團隊，唔係喺拜仁嘅管理層上。喂，聽多幾次我當真嘅咯喎。 再有，係咪先？再有另外一個， 利雲道夫斯基會將會過埋曼城嘅。 啊，你唔出奇㗎， 係咪先？ 即係你令到好多嘢會放咁諗㗎嘛？喂， 係啊。 沙比亞朗素都似乎幾大年紀， 即係但坦白講，我唔知道你係咪真的。如果整到佢，你交唔到成績，佢分分鐘提早，唔使等季尾提早幾場。喂，你不如你先走先啦，你咁樣影響到我。 唔係走先啦，不如你我俾機會你跟埋哥瑞一齊去啦。 係啦係啦， 唔阻你發達啦咁樣。 因為有啲嘢咧會令到對手唔係曼城啊，可能其他對手會製造一個搞散你對拜仁隊。 藉口啊嘛，揾藉口去講啊嘛。咁亦都好可能，喺呢個時候已經嗰個拜仁會揾嗰第二個，嗰個可能，呢個唔啱，呢個唔啱咁。 再唔係嘅， 清洗噶啦。 因為你宣布咗離隊而冇一個落腳點咧，有啲新聞做唔起嘅。但如果你有埋落腳點嘅話，假設萬一曼城都好中意利雲道夫斯基嘅。講下講下係㗎啦，不如我哋就吹下一屆，反正阿古路話要走㗎啦，我簽利雲道夫斯基翻過嚟啦。 其實喺呢個情況就好肯定一樣嘢啦。係，其實好簡單就好多嘢影響嘅。喂，有人可能已經揾利雲道夫斯基傾喎。喂， 係， 哥瑞過嚟過埋嚟啦。 係啦。 兩個邊幾多啊？係啦。我呢度萬八啦，我俾夠兩皮你。 係。 啊。咁係不道德㗎啦！你依啲 冇錯冇錯， 係嘛？咁唔係嘅好事嚟㗎咯。 所以喺呢一件事嘅處理上咧，哥迪奧拿咧唔可以話完全冇責任，係可以控制得更好嘅情況之下，佢俾佢發生咗呢個係佢叔個人嘅疏忽。 嗱，當然球員唔會自己去傾嘅， 係 咁佢有個 agent 㗎嘛，個 agent 喂揾錢機會嚟。 曼城亦都係一間出得起錢嘅球會嚟㗎嘛。 我傾得到我就補完水嗰邊，大家解約都原來仲有 Jackson。 係啊， 嚇爭好遠喎，大佬，我揾食㗎啫嘛。球員冇緊要㗎，你搞得掂咪得咯。你又做 agent， 你搞得掂，個嗰邊我都係揾食㗎啦，仲好添。啊，呢個又夾慣夾熟。 冇錯。 啊。 嗱，咁啊講翻呢週嘅德甲啦，咁啊其實咧雖然唔好離職分榜，我要咁樣講嘅，李 Sir 係冇錯， 唔好離職分榜，其實都好好睇嘅，點好睇法咧？嗱，拜仁慕尼黑呢啲歐賽事入邊咧，將會對住呢個利華古信小豆咧就當頭起噶啦，基本上係大家睇下小豆嘅表現會係點啦，拜仁呢場波。咁啊，多蒙特咧就第二位咧就對住第三位嘅哈法柏林，雖然相距十分啦，但係其實咧都係一個二三名之爭嘅，基本上係。仲有呢個史奧克04啦，就對住和夫斯堡啦，即係第五對第七。咁呢場波入邊嚟講咧，和夫斯堡贏咧係壓翻住史奧克04嘅係。 就算壓唔到咧，佢都起碼拍咗上去，大家拍跳啦。 冇錯冇錯， 即係起碼前翻上去。佢叫做就算第六位啊咁樣，都係因為啲得失球啊之類嘅啫。但係實質叫都係同埋一個級數啊嘛。 冇錯。 即係仲有一樣嘢就話，佢唔好將 頭嗰段放嘅，譬如你話古信真係輸咗俾拜仁，31分，我贏咗嘅30分，拍住啦，小路黑人勝，我隨時會騎翻過去， 係 係嘛？呢個好重要咯。 OK 嗱，咁喺呢一週入邊嘅賽事咧，德甲暫時到此為止。我哋首先講一講西班牙足球啦。咁喺呢一週嘅聯賽入邊，先唔好講，先講咗琴晚嗰場嘅西班牙國王杯啦。喂，李 Sir， 加利仔好大鑊喎，而家 呢次慘啦，踩咗屎添， 7-0喎，首回合喎，首回合7-0喎。 即係其實輸唔係一個出奇嘅事，但係你輸到咁交關咧，就真係 你如果分分鐘如果連埋兩個回合加埋過咗雙位數咧，就真係非常非常尷尬。 唔係有樣嘢仲好彩，就 影響唔到聯賽啊？ 唔係影響唔到聯賽，兼夾仲有一樣嘢就係話。巴塞的手上都仲有得解釋下， 但7-0的數字真係幾誇張嘅喎。 係誇張㗎啦，不過你都唔同啊，亦都可以有個其他嗰個講法就話：喂，我哋唔要呢個杯啊，專心去打好個聯賽。我哋聯賽都未好啊，都唔頂㗎。 係 啊，咁呢樣嘢係要睇，即係睇佢嗰個。同統帥部啊，嗰個點樣傾嘅啫，咁冇人知道嘅，咁呢啲嘢係只有佢哋自己知，啊咁亦都我啊因為冇睇呢場波啊，睇唔到嗰個真實嘅情況係點，啊如果個波都係出翻啲正選啊。咁個表現唔好啊，咁就即係可能有啲問題咯。 嗱，仲有時間去修正嘅，咁啊加利仔咧。即係嚟緊嘅聯賽咧，將會對住貝迪斯。其實兩隊波都唔好得去邊㗎。兩隊波咧，5-6場波未贏過波㗎。 係啊。 咁樣嗱，睇下啲加利仔能唔能夠令到啲勇緊平息咗啲怒火，喺呢場波真係開齋先。如果唔係咧，都比幾堪言㗎。李 Sir 佢係。 冇計㗎啦，有時啲嘢時也命也。係。呢個冇計嘅，即係你。吃得鹹魚抵得渴嘅就實要㗎啦。 咁啊係，你打低呢份工預咗㗎啦。 冇錯。 咁啊就諗個睇下你有幾難打咁解啫。基本上嗱，咁喺呢一週嘅賽事入邊咧，就巴塞隆拿咧就將會對住利雲特啦。咁啊而皇家馬德里咧就對住呢個格林納達啫。咁啊睇下會唔會有利咯獲大勝啦。格林納達而家都喺聯賽榜嘅過萬區入邊嘅。 冇錯。 咁啊就馬體會啊對住伊巴，咁啊就睇下。都是一些強烈對壘啦，呢一周個賽事維拉里爾咧就對住畢爾包啫，咁啊反而呢啲就較為勢均力敵少少嘅。 其實伊巴雖然話佢個排位唔係咁好啊，但係我諗都會好睇嘅，都會好睇，因為近期馬體會個狀態都唔係十分好啊。 係。 咁可能有啲爭嘅。 反而拿得幾緊咧，就係射手榜啦。蘇亞雷斯咧，而家咧就以19球同斯朗拿度一樣咧，就係並肩喺第一二位嘅射手榜啦。 而家 雙同入球嘅，跟住咧就賓斯馬咧就18球緊隨其後。嗱，咁啊就要睇下佢兩隊波一定大手交易㗎啦，係睇下邊個仲爭緊上呢個神射手啫，因為有三個人都在做緊㗎。尼馬都爭唔係好多球咋，尼馬爭3球咋。 你俾佢再開個大鑊嘅5-6球嗰啲，分分鐘就已經過咗去㗎。 其實皇家馬德里係而家咁樣嘅勢，喐下大炒，喐下大炒咧，都幾大機會咁樣上㗎。 好容易過咗去㗎啦，即係佢肯定要不擇手段，要入多啲波㗎。 但係又好穩定一樣嘢，無論邊個攞神射手都好咧。第二、第三位的射手分分鐘去到季尾咧，係入30球而攞不到神射手的 啊，咁唔出奇，咁唔出奇呢個情況就 係啦。咁去到呢一度嚟講西甲咧就暫且告一段落啦，就先講意甲啦。意甲咧喺琴晚咧就打咗嗰輪嘅賽事之後咧，咁啊對嗰個整個聯賽榜形勢咧就冇影響，因為強弱對壘，應贏得贏，應負得負嘅情況之下咧。咁啊，全部都係個賽果係正常嘅，基本上係。咁我首先講啦，就拿波利咧就2-0贏咗呢個拉素啦。咁啊，祖雲達斯咧就1-0贏咗伊蘭亞啦。咁啊，費倫天拿2-1贏咗呢個卡爾比啦。咁啊 ，AC 米蘭2-0咧就贏咗巴勒莫。國際米蘭1-0贏咗基爾和。因為所有嘅賽果開得正路嘅情況之下咧，成個聯賽榜仍然都係冇改變嘅。 而家會個個都萬眾期待拿波利對祖雲達斯嗰場。 冇錯，咁呢場波嘅戲碼咧就 可以話冠軍 非常 靠錢嚟㗎啦， 係直情係領放落去㗎啦，基本上 邊個贏嗰個就已經係即係好穩手咁揸住㗎啦，呢個祖雲達斯，除非兩邊都係喺其他嘅賽事嗰度有咩閃失嘅啫。 是啊，因為他們呢場賽事我記得在這個2月份的情人節裡面2月14號情人節就會上演這場在祖雲達斯主場對著這個拿波利的了。 所以這場球老實說句真話，祖雲達斯情願早點踢，早點踢 我當頭起嘛， 我解決了，我這樣就可以看著來打這賽事，但你會看到一件事呢，祖雲達斯最近 他打的比賽贏也好，他很穩定地，他不會急，情願贏就可以了，不需要贏多，你相反拿波利的不同打法就 是他們很進取去進取去， 沒錯， 大家都各有個心態的，很可能中間一場球就是說我怎樣都要保持祖雲達斯，因為他在虧兩分的嘛，我怎樣都要保持跟他那個不可以有大的距離啊，他失即是他不要說輸，和多一場他已經是沒得追的了，因為贏回都沒有用，和多一場他變成失四分距離，贏回他一場都還有一分距離，所以他一定要場場都要贏，跟著要搏他那場，所以這個很重要，很重要，所以他不會說因為想贏多要選兵折將，他保持他的。 是的，那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面，這場球是最重要，除了李 Sir 所說要反壓對手之外，因為打完這場球之後，歐聯和歐霸會正式展開的。 沒錯了， 那祖雲達斯是打歐聯的，就對著拜仁慕尼黑，咁咧拿波利就打歐霸，係人都知道啦。歐霸係最難踢嘅，其中一個問題就係佢擺喺星期五度，你對球隊嘅聯賽嘅回氣時間就好少， 好少啊， 好短啊， 好 大啊。咁啊變咗咧，反而雖然大家都有歐洲賽踢，就係因為祖雲達斯係踢周中啊嘛。係 啊，禮拜三。 咁佢會多一日時間俾佢休息嘅，基本上係係著數嘅。祖雲達斯嚟講，就係以免夜長夢多，希望條路好走，一定要二月十四號。 所以祖雲達斯望早啲打好。早啲打，其實大家都應該係早啲打好。 佢哋都想早啲打。 打完之後即係有咩損失嘅，係 啊， 跌埋心水去做，或者不是喎，我贏了喎，咁我可以諗下嗰邊點睇啦。 因為喺兩隊波最好嘅狀態之下，對壘係永遠係精彩過兩隊波鬥到殘曬先對壘。 啱啦，冇錯，大家都打到去，可能影響到大家根本唔使打嗰場波，變咗退色大戰，冇意思啊！即係任何一方喺其他嗰啲隊伍失咗分，原來無端端都冇咗啦。即係過往你睇英超就係有啲咁喎，響啲無謂賽事嗰度，追到打到好緊張，贏咗都冇鬼用。 係啊，真係贏咗冇鬼用，就係呢啲。嗱，咁啊喺呢次嚟講咧，就歐洲足球時間就暫時到此為止啦，仍然都係可能有啲人就未必睇過第一節嘅英格蘭足球時段啦。咁我亦都再尋尾啲再講多次啦。咁我哋星年初五先再同大家見面嘅，因為年初一有個特別嘅賀年節目啦。咁仍然都係先同大家 拜個 早 年 先啦。咁啊，祝大家猴年行大運啦，仲有一個生意興隆啦，橫財就手嘅。咁啊，李 Sir，OK， 祝大家猴年身體健康，做生意的一本萬利，老人家退休的就生活安逸。 OK， 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